好，第三節回来话有些人呢可能呢见到我们讲好像讲神话咁，但是做地即是即是如果做地盘呢即是不是讲笑，即是人家真是抵人家赚的钱，即是好像砸铁咁呢，哇大佬你是三十几档啲铁晒到热晒，你就拥抱啲铁。以前啲人做砸铁呢好惨嘅，唔係而家咁啊，而家两个人做㗎嘛，条铁重呢都。 係、uh-huh. 以前啲成一寸定一寸。 呢隻叫四十。 寸咪睇先，寸以依家叫公仔呀、 啊。因为佢哋用一个代号嘅，因为我又唔好识啦，即係 嗰条花铁呢，即係柱头嗰啲花铁啊。 柱头。 四十啲花铁。 四十定六十啦或者。 咁粗嘅。有咁粗， 好似 Y 四十系， 即系起码嗰条铁起码十几尺长，长 有、欸、所以你嗰次嗰条粉肠咧，咪话用手扭咧，我嘛， 咪冇可能啊，系、一个人、啊，以前嗰啲扎条真系得噶，一个人，嗰、那个扶佢上去噶啦， 佢 好夸张，但系咧嗰啲通常都未够五十条腰就搞掂咗即系唔好当佢劲，未到五十， 唔可以拣嚟嘅呢啲， 系啊。咁我哋咪头先讲危险做啲咩？你讲下先。 危险啊！嗱，你话踩钉呢样嘢咧，其实一周间唔中都有，我都领过嘢。唔、系，不过我就好彩咯，即系话斋，我哋而家就一定要着安全鞋啦，讲明。咁而家我谂成个地盘唯一唔会着安全鞋搭棚佬，搭棚佬系免疫 得， 免疫咗嘅，因为佢哋上棚咧，你安全鞋个底唔会绝噶嘛。 系啦，系啦。 咁所以变咗，同埋佢哋 问下 Mabel 知唔知点解唔可以着厚身嘅鞋咧？ 因为一来你只脚你嘅控制嗰、那个嗰、那个面积啊，你冇咁贴。嘅话其实系好容易跣嘅， 仲有咧？ 仲有佢个关佢个底咯，系咪啊？ 你都搭得好多噶啦，仲有咧？ 系咪啊？同埋佢嗰个即系其实你我知道佢安全鞋系应该去到个脚眼位以上噶嘛，系咪啊？因为嗰个其实系我哋活动嘅价位嚟噶嘛，如果你唔灵活嘅话，其实佢上上落落系好麻烦嘅。 其实最大一个原因就系、如果嗰支足有问题咧。你的底薄咧，系咪感应到？ 系咯，系咯，系咯。 如果你安全系好厚噶嘛，钉都踩唔过嘅，你谂。 所以咪就系话要真系贴地啲咯。 系佢， 唔系佢，即系佢哋着啦。而家有啲着白帆鱼啦，佢都仲系着白帆鱼，因为佢哋有阵时真系，因为通常你都知啦， 攀石鞋都得嘅。不过贵咯，佢未必舍得买咯。 唔系我见都系着咗啲即系叫做绝底啲，你白饭要都绝底噶嘛。 系系。 佢啊，即系好似真系马骝咁样咧，即系咁样左勾右勾，跟住就全足咁样嘅，即系最高嗰个就系咁样全咯。咁佢大佬你方便，佢就系话斋揾地方嚟掹实咁样噶嘛。佢一只即系有阵时即系可能得佢嗰阵时真系要两只手做嘢咧，佢变咗真系靠只脚嚟钳实噶咋都系。 同埋以前啲搭棚佬啊，唔系而家，而家系用纤维噶嘛，嗰啲面以前真系用竹噶啫。翻嚟嗰阵浸水嘅，真系用足噶，要带一定要戒胶手套啊！ 绑啊，大佬， 咪好似而家一样咁用啫嘛，不过浸咗水嘅啲足面，浸淋咗佢先嘅。 哇，好戒手喎，照 系啊，好攞命噶。 但系好犀利嘅，见佢哋咧又唔需要绕好多圈咧，都可以好实正嘅、 啊。 人哋咧外国嗰啲咧国家咧好羡慕我哋呢个工艺啊！ 佢就搭猪笼噶嘛， 系啊， 佢用啲铁噶嘛， 佢哋系咯，嗰啲佢用铁架啊嘛。你知唔知我前嗰排去深湾游艇会做嘢咧？咁嗰度隔篱系珍宝海鲜房嘅出入口， 实上算 嗰啲嗰只嗰一车车嗰啲游客啲鬼佬咧，望到觉得影相， 就 影相 amazing， 真系有影相喺度。 搭棚搭到咁上下都唔型啊，系最第一两支竹开竹嗰个劲啊， 系咪、啊？ 真系翘住一支竹咁揈下揈下咁啊搭支出嚟，佢真系一路揈住一路做喎，真系好劲喎，系咪啊？佢仲以前系用竹嘅面咧，好戒手 嘅 真系。 后生嘅入行咧搭棚 有 搭棚 好多 后生， 最多后生。 年纪大一点入行你惊噶嘛，大佬系咪先？你试下做咩 咁？哇，都唔系嘅。 鬼早几年前啲人搭铁马咁犀利啦。 边个啊？ 哦， 你 哦， 我都话简直系一个工具嚟噶啦。 唔系佢咩嘛？你话斋佢嗰啲可能真系好需要好简单嘅嘢啫嘛，即系竹同埋面咁样啫嘛。系我有 friend 都系做咩噶？做罐头噶，佢做私人做私人嘢咯，佢就。 而家唔係我而家發覺而家搭棚有啲好鬼渣喎，有啲咧要揾堂梯上棚喎，你有冇見到咁老土？ 咁講啦，有陣時唔係佢想做嘅，係啲安全佬要咁做。 唔係啊，冇安全佬啊，維修啫嘛，大廈 維修。 我见到攞堂十掌梯，十掌即系十环嗰啲， 十环梯，十级啦，有成 有十级嗰啲咧。个搭棚佬做咩要揾堂梯上棚咁啊？搞错，我哋自己揾支竹啦，搭一搭堂梯出嚟啦，至多一阵 招鸡啫嘛。招鸡，如果你话佢系啲凌空棚咧， 佢唔系凌空棚嚟噶，成个由地起上去嘅。吓、啊，你有冇见过人用动梯上棚 吓？ 咪咯，揽住支竹啊，养嘢游咗上去啦。即系我哋以前做灯光，喺灯桥落嚟一条绳咁啊，好似人玩特技咁游咗落嚟噶啦嘛。我穿咗圈只脚咁样，呢度揸住，呢只手放咁啊，落咗嚟噶啦。 吓， 几啊卅几尺都咁竖一咁啊，落咗嚟噶啦。 唔系，不过揾即系你特登揾条梯走去擒个棚啊，真系有啲多此一举。 我见到。我即系搭棚佬要攞堂梯做咩咧？佢上去嘅，搞错，你我都未见过， 我真系未见过。 咪咯， 大佬，就算我哋自己上去做嘢，我哋都系咁样擒上去啫嘛。即系有乜理由特登攬张梯过嚟嘅？头先讲到边度啊？天秤，你话天秤咧？我去儿童医院嗰度做咧。我之前即系我隔咗成大半年冇翻去啦。我翻去咧，咁因为我做嗰度比较大啦，两间公司系国企同埋。另外一间，头先我讲嗰间啦，两间，即系一个 A 区，一个 B 区啦。咁我系睇 A 区嗰边，咁但系嗰次啊，唔系，我系睇 B 区嗰边 ，B 区嗰边系国企嘅。咁我就唔知过去，我嗰日过去另外嗰个 A 区嗰度唔知做乜嘢啦。我嗰个礼拜翻咗去，佢已经有三次有差佬冲咗上楼，攞埋盾牌，攞埋警棍。 点解啊？ 打交，就系头先讲天秤，天秤佬佢争秤啊嘛。钉板扎铁，仲有担架佬，仲有麦斗佬，咁佢即系成日争称用咧，就咪咩咯？因为个个都有俾钱噶、即系钉板扎铁啦，主要咁你搭架佬都有，个个都有俾钱，个都话我要用先咁样，咪打交咯。 啊， 系啊，咁其实又咩嘅？有啲系中坏咗嘅，即系有啲人觉得俾茶钱佢系理所当然嘅、因为点解？我睇过一次，港姐老公嗰间公司嗰边个区，咁、我哋掉垃圾啦，咁啊，我哋老细又冇俾呢啲啦，咁、但系咧隔篱区嗰个 leader 又叫我帮手，我系 A，、我系 B 区嗰边 leader 嚟噶嘛，佢叫我过去嗌头，因为你而家我哋叫嗌头咧，即系要攞部机咧，即系上清落清，我哋叫嗌头，佢叫我过去帮手，因为得我同埋佢咧先至有、因为你逢系掉嘢，一个收，一个就点样讲，一个收，一个就接咁样噶嘛，仲有两个人一定要我嗌头，咁好啦，阿乜哥乜哥，麻烦哥过嚟呢个位啦，我有头垃圾要掉，我企咗两个钟头都干晒都唔理我， 梗系啦，大佬， 冇呢啲啊嘛， 系咪啊？ 唔系呢样都算 ，OK， 冇得冇咖喱， 呢样都算啦。跟住好啦，头先你所讲落石屎，咁而家有啲地方，总之个泵车去唔到咧，佢就要 吊上去，一抖抖吊上去， 系啦，咁好啦，睇住佢嘅，咁我有个 friend 喺嗰度，即系佢揸架泵车，佢话吊唔到，咁算啦，帮佢落完。咁好啦，人哋嗰个头嗌咗头啦，佢过嚟，阿乜哥啊，呢度有斗石屎要落啊，咁好啦，人哋过紧嚟，跟住有把声又砸出嚟，唔好吊住，俾我吊咗先。 哇， 嗰啲老细啊，嗰啲即系嗰啲扎铁钉板是打行啊，唔好俾我唔好吊我即系俾佢吊咗先啦，咁好啦，人哋招呼佢啦，招呼完，如是者好啦，吊完啦，跟住游翻法，你知吊一斗即系吊一板嘢咧，就唔会话三几分钟，起码三几个字噶啦，咁你一来一回噶嘛。跟住好啦，佢嗰兜石屎开始硬啦。 佢落咗块钢水噶嘛，而家大佬。 佢冇 落药，冇落药水嘅。佢有冇落药水？即系而家落块钢药水噶喎，大佬。 佢谂住就系咩啊嘛？嗱，临落完，人哋嗰边喺度等紧。咁好啦，总之佢系咯，你话斋有可能落咗块钢药水咯。 咪咯。 咁好啦，如是者来来回回咁，人哋个石屎佬，人哋个石屎佬咪嘈咯。喂，大哥，我冇俾钱你啫。咩咩咩啊？系咪咩啊？人哋俾钱我大晒啊！我啲石屎硬咗点算啊？咁样。 哇！踢爆啊！玩 明噶啦， 即衰大棒噶啫。 唔系话听呢样嘢咧，就每个地方即一定有啦。即系讲真，有中强嘅地方就一定有噶啦。 系 啊，咁好啦。跟住咁个副老总又即咩嘅，即系望一望佢，跟住话阿咩啊，你过过嚟先啦。咁好啦，揈咗个斗过嚟，跟住好啦，清两清，唔得过重啊，吊唔到啊。 玩嘢教要玩嘢啊！个斗系standard 噶嘛，点会过重啊？ 玩嘢啊嘛， 系咯， 冇俾钱佢嘛，就爆咪咁。其实每一个秤咧就有一个台嘅， 系 佢就喺个台嗰度就孖叉佢咁样咧。 应该讲嘅， 咁你大佬即係睇下邊個死先嘅啫嘛，即係老老實實呢樣嘢就話齋，唉、哎，我都知係不成文規定，但你唔好咁離譜咯。 啊、 喂，你即係你有俾錢，你招呼佢係啱，但係有陣時你睇下咩得㗎？你落石屎， 唔係喎，落緊石屎又犯天條㗎啦！即係我哋地盤有個俗語咧，有啲嘢唔搞得佢咧，就會犯天條，犯天條就唔喐得嘅。咁落緊石屎啊，全世界大曬啊，大佬，你落石 係咯，你唔落石屎點派一個工作？ 咪就係中壞曬咯， 乾啊！啲石屎會， 啲石屎硬啊嘛，因為你如果跌停咗喺個豆裏面，那個豆叫靴豆咧，你個人捐入去打你都幾契嘢。 係咯， 哇！大佬而家係落曬藥水噶嘛，噏聲乾噶嘛啲石屎，咁啊點等你啊？咪個田螺車都乾埋你去打啦，嗰度十幾米嘅喎，大佬。 一架田螺车如果装满七 八、啊、 七点几， 七即系未够八米，有七点有六有八噶嘛，系咪？ 通常如果总之打满嗰时，而家七点五咯， 系咯，七点搣个好多石屎， 好多石屎 攞翻出嚟都几系，系咪先？ 叫你清都几系嘢真系。 所以有地盘咧，有好多时啲咁拗撬咧，就系呢啲发生啦，系嘛？但系如果佢连落石屎都够胆咁咧，佢都会 出。咪话种坏晒咯，咪话就系头先我讲话打监，跟住八卦人哋咩事咧？原来就系话，因为其实麦斗即系成日咁样讲啦，有阵时最烦一样嘢就 系 话要改图，你改图咧咁好啦，咁啊要 成日都改噶啦， 系啊，麦斗要再开个线咯。咁人哋嗰啲扎铁钉板就几，即系据我所知钉板佢有啲所谓炒价成3000多蚊日嘅，好系啊，所以佢哋好赶嘅。咁好啦，咁你要改麦啦，咁即系要重新啲嘢，要再重新做过啦，咁啊哔哩吧啦嘈咯，跟住好啦，话斋你麦斗都开得咁慢啦，哔哩吧啦，咁人哋嗰个同佢。啊！又同佢咩啦？即系互夹噶啦，夹多两夹。人哋老实讲，嗰班咁钉板都似人多嘅啫。啊！你麦斗佬去得四个啫，咪围佢咯，咪围佢咯，跟住咪报警咯。最好啦，报警啊，齐唔使做，差佬嚟又全部停噶啦嘛。系啊，你玩下手即系。 不过以前地盘打交好闲，而家地盘打交你唔使捞都得啦。如果你 bad list 咗你真系 系啊，你同埋咩咯？如果你玩串啲咧，就去报劳记啦。你劳工处一嚟就好似 disco 差人查牌咁，全部冇喐 啊， 全部冇喐，等佢走咗先 啊。 嗰只嘅好好笑，因为佢嗰个地方咧，即系我讲嗰个地盘咧，佢工伤率都颇为高嘅，即系咁啊。当然有穿同冇穿啦，但系有一次好衰唔衰？有一次好衰唔衰？有个 Sir 咧就系踩空。板跌咗落下，跟住咁，所以嗰次直头要第一次出动嗰、那个，佢有个吊笼噶嘛，个吊笼就系货嗰啲人咧，就落唔到楼咧，就系请即系扶佢行入去，跟住咧就吊翻佢落嚟，就上即系咩车都好啦。咁总之嗰次报咗警，咁跟住最高纪录一个礼拜劳记嚟踢斗4次定5次，好犀利啦，已经系。 咁你踢得咁密，睇下有冇劳保啊定咩啊？定 唔关事，即系工伤率高啊嘛。 哦， 工伤率高咁啊，再加 睇下你啲友仔点解会咁高工伤？即系睇下你啲友仔点做嘢，系咪 仲买非法嘢？有一轮又非法紧，又有啲赚一赚币啦。咁你有一轮，同埋有一轮佢就真系请外劳嘅，但系佢啲外劳咧就系、是、系。中 ，sorry， 国企佢就我问嗰啲僆仔，嗰啲全部都即系有啲唔识广东话嘅啫。佢哋话喺珠海嗰度请人，跟住佢哋过三关先落到嚟。佢哋就包埋住，包埋食， 系 咁样咯。佢哋住即系佢哋出入全部有旅游包，好似啲骑兵咁样。 最我谂请外劳冇啊，坚得过咩噶？嗰阵时湾仔啊，湾仔嗰个啊。咩中心啦，成只龟咁嗰个咧，嗰嚿嘢啊，直情系即系我 friend 啊，佢两个仔都系守湾仔噶嘛，讲明冇嘢，冇巡去嗰边，唔系你执两个 II 咧就起唔切火，直情就吩咐啲人冇巡去嗰边，系人都知啊，你回归前你边要做得切啊，由机场 站开站， 周围系咯，周围都要人呢个有啲酒店会赶住起， 系嘛？不过你讲起呢样嘢有啲好阴公嘅，我记得听以前啲人讲过咧，佢话天水围定元朗咧近边境地方有好，即系搵呢啲黑工嘅。通常都系啦，现金出粮，出粮之前就报警。个老细啊，嗰啲咁嘅老细好无良啊，走去报警。咁好啦， 拉晒唔使出噶嘛。 系啦，咁嗰啲钱又人哋嗰个大判俾咗佢噶嘛，咁佢咪袋咯嗰啲。 系啦，好无良， 好无良啊！呢啲人啫， 系啊，以前佢乜都敢死噶啦，咪先？ 而家仲有冇呢啲嘢？ 而家应该冇，因为我都话啦，全部要打卡嘅。即使我头先讲嗰啲所谓外劳咧，佢哋都系要打卡嘅。 唔系点知啊？打埋手指模啊，有啲 打埋手，唔系就打手指模。唔系，其实而家唔系嘅。手指模其实入闸咧，我话你听，如果入闸或者出闸迟少少，后边啲人咧就成日打交，就系咁嘅原因啦。咁有啲咁我哋用嗰只就好容易，佢就夹指骨，即系对指骨嘅，咁啊对两次咁样，你出入闸就系咁，以后都咁样。如果对指模嘅话，你有排出闸，你手会污糟噶嘛？ 咪同埋有时，譬如你做啲泥水嘢咧，磨滑咗啲指模啊，成日过唔到噶。 嗰阵时喺筲箕湾嗰个有咩嗰间公司嗰个闸机咪咁样咯，你污糟少少出唔到闸啊。 即系所以对指骨好啲啊？ 对指骨好啲， 因为对瞳孔都得。 瞳孔难啲咯，咁你有阵时你话斋地盘都有机会有尘噶嘛，咁你有阵时斩下斩下噶嘛， 对最惨瞳孔一个有红眼就扑街，你全部都有， 你好似咩？因为过大陆关咁样，因为成日打交又系因为对到指模对唔到瞳孔噶嘛。 而家唉，好在我都要退嗱，唔使对瞳孔。 我好耐冇翻大陆啦，因为嗰阵时我哋嗰阵时香港关咧，香港关就好简单啦，就对指模同埋对身份证啫嘛。但系到去到大陆关。嗰阵时我记得系要对瞳孔同埋对指模啊，是打一样嘢。 要对瞳孔咩？唔使啊，佢要过两次啫嘛，好似。 大陆关嗰边咯，咪就系大陆关嗰边成日打交就系咁样咯。嗰阵时，而家唔知系咪啦？而家 我试过一次喺大陆过关都系啦。嗰阵时我同我妈，咁我个大女嗰阵时就好细嘅，抱住佢嘅，咁啊我阿妈就过咗先。咁咧，我個原來個僆妹咧就要填多一張嘢嘅，嗰時仲係回鄉，好似回鄉卡啊，回鄉證嘅。 回鄉證。 咁啊，佢哋過唔到啦，要翻轉頭填表啦。咁我跟住後面，咁啊，梗係要咩噶嘛？梗係要咁佢哋過唔到咪我過咯，我真係要等佢啫嘛。哇！一路有幾串喺後面一嘢拖開，跟住我哋趕住去死啊！跟住几串翻转头咁督我，跟住即系讲粗口啦，搵个老母啦，我阿妈，我谂住中佢噶啦嘛，就喺个关度啊，冇人会拦住我噶嘛，咁样系咪？跟住你嗰个老母几好笑啊？边个搵佢老母？佢老母喺度咁样，佢老母喺度，跟住嗰条友吓到走都走唔切，我话你个扑街冇走啊！跟住嗰个我未见过香港关嚟嘅，我未见过香港嗰个咁快掉翻个身，佢都冇睇到咁就即刻掉翻个身份证俾我追出去，跟住我阿妈揽住我唔俾我走，佢好怕我打交啊！最好笑边个搵佢老母？佢老母喺度咁。 喂，咁大仙人，我想问你嗰个年代喺地盘有冇开局嘅？有冇人？ 大把啦， 大把。 呢啲咧就系涉及到呢个地盘嘅娱乐嘅问题咧。咁我哋下一节翻嚟讲。